明星通勤九六九， 通勤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

想要的。假如我不放手，你多年以后会怪我、恨我或感动。假如